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宝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48集。 没问题，晚上我去接人。就是这周我要先回趟北京，要两天。 两位领导对视，没太明白。这位可是平时除了对外有电话需求，连调休都不要的人。这究竟是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儿要回去？陆延辰将最后那块白面馒头吃进去，慢慢咀嚼着，彻底吃干净了才说： 我老婆怀孕快4个月了，要回去领个证。沈老没儿子，和我关系也不错。我这次送她回去，也算是给英雄副官送终了。 这晚陆延辰给沈老收拾遗物，手指划过笔记本电脑的触摸板，没有密码，蓝屏消退后跳出来的还是昨晚暂停的那个青春美剧。陆延辰心里压了整天的情绪一股脑地涌了上来，无处宣泄，拽过了椅子坐在书桌前，缄默地看了大半宿。这一路回去，先是汽车，再是飞机，最后落地交付了遗体。基地领导都在，和陆延辰短暂交流后，将他结婚办手续需要的档案代递过来。归晓父亲就在不远处慰问沈老的家人，按道理陆延辰并不是家属，只是送人回来的，又因为和归晓父亲隔开了几个级别，没什么交谈的机会。可他走入玻璃门前，还是多看了归远山一眼，毕竟今天要娶人家女儿。归远山似乎也察觉了，抬眼也看了眼陆延辰。 哎呀，真没想到你要结婚的对象是我老领导的女儿。去吧，车在外边等着呢，你岳父那里没问题，是他亲自签字批的。 这一点陆延辰没想到，归晓一定在他离开前的这段日子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现在陆延辰没时间琢磨这些，当务之急是赶去民政局办手续，归晓还在等他。归晓早早就到了，自从怀孕之后也不敢开车，他是打车来的。7月的天气热得他眼冒金星，起初归晓还很有毅力站在外头，觉得一定要在门口等到陆延辰一起迈进民政局大玻璃门才有纪念意义。可是汗出了一趟又一趟，实在挨不住就进去吹起了空调。民政局的新人陆陆续续，从有人到没人，最后除了工作人员和保安，就剩下了归晓这么一个人。他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张望外头，再看表，分秒跳过去，眼看就要5点了。那边婚检桌子前的两个老阿姨开始收拾东西，归晓将手里的保温杯缓缓地转着圈等着。眼看一辆白色牌子的车停靠在马路边，心呼的一下飞起来。车门滑开，陆延辰一步跨下，将帽檐抬起，望了眼民政局的门牌，确认是这里没错之后，他的视线里就出现了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归晓。陆延辰没告诉过归晓，他穿白色最美，像那个夏天，简单的一件白衬衫就足够。因为陆延辰送沈老的遗体回来，穿得挺正规的，他将外衣拎在手里，几步跨进门，就被归晓挽住胳膊，小声嘀咕： 还好你来了，要不然人家下班的时候我再灰溜溜的走也太丢人了。 几个月没见的身子挨近，到处都是归晓的气息。陆延辰将帽子也取下，将手里的档案袋递给归晓： 碰到你爸了。 哦，不怕，我搞定他了，快。 两人走到柜台前，那负责办手续的阿姨已经等不及了，一个劲儿地替归晓埋怨陆延辰： 你老婆坐在那儿等了3个小时， 还怀着孕，要不是看他等得这么不容易，就该把你挂在门外边让你长个教训。娶老婆怎么能这么不上心呢？ 归晓看到陆延辰来就乐翻了天，此时再有不明情况的人帮自己教训陆延辰，那更是笑个不停。将自己的档案袋和他的都打开，尽数倒出来推上前。 他有任务，难得回来一次。 人家看了看陆延辰那个档案封，再看看身份资料，懂了。还有半个小时下班，他们成了今天最后的一对新人。所有办手续的人都上赶着给两人引路，将两人送上台子后照结婚照。归晓的人往他身上又凑了凑，摸摸他的右手，马上被他紧紧地攥在了掌心里，握紧，顺便用手背去摩挲归晓隆起的小腹。陌生的，心心念念的，有着自己孩子的归晓。快门按下，一叠照片剪裁出来，穿着深绿色迷彩背心的陆延辰，还有白裙的归晓。归晓捧着照片看，被工作人员问要不要婚检，可人家刚问完又笑着说， 都有孩子了，这一步倒是可以省了，反正不是强制的。 要做他要做。 他一手去指陆延辰，就结这么一次婚，当然要全套的，否则以后都没机会了。对方笑着递给归晓两张表，让两人直接上楼去了。婚检分开两个房间，各有男女医生。那女医生看到归晓怀孕，就简单为她做了几个检查，就放人走了。而陆延辰为了满足归晓的求知欲，被她盯着进了房间。白色长木椅，归晓坐在上头，在包里翻着自己要喝的酸奶。化验的单子已经被放在了窗台的小塑料筐里。归晓将吸管戳破酸奶的盖子去看化验单，主要是看陆延辰，没什么问题也就放心下来。那扇门还关着，似乎还要再等一会儿的样子。归晓走马观花似的看二楼的宣传海报。最里面的房间黑着灯，没人，还在放录像。归晓挑了个正中的椅子坐下来，瞧得挺认真。屏幕上播放的是动画片《生命的旅程》，类似于小蝌蚪找妈妈的画面。陆延辰找来时，纪录片刚好播到结尾，他没头没尾的，没搞懂归晓在看什么，倒是看到旁边柜子上摆着几十盒杜蕾斯，猜想这是夫妻婚前性教育的房间。归晓见他来了，迎过去。 你检查什么了？ 内科、外科。 还有呢？ 没了。 没了？我看网上说还要检查你那个有没有问题。查了吗？据说还要有什么长度啊、外观啊、是否有缺陷啊之类的。 陆延辰没理会他，将那验血的单子抄过来，仔细看归晓的项目。虽然清楚这里项目简单，没有太多参考价值，但还是认真看了一遍。 查了吗？ 没。 陆延辰将单子叠好揣进兜里，准备到家再去网上查一查。归晓仍不信，斜瞟着他。陆延辰回看过去，就知道他想追问心得体会，可惜没能如愿。 医生看到你怀孕了，问我那还查什么，我说我老婆从小就好奇心重，一定要让我进来，就没查，聊了会天。 一切顺利完成后，也到了五点，他们名副其实的成了今天最后一对完成手续的人。结婚证递到他们手边上，簇新的。归晓的指腹去摸上面的金字，再摸国徽，莫名觉得这个国徽还有上面那一行带着弧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应和陆延辰的职业。其实每个人的结婚证都是一个模板，可归晓就觉得自己的和陆延辰的不一样。陆延辰看他这犯傻的小动作， 手掌压到他脑后，低声说： 走了，回去还要做饭。 归晓应着，将结婚证塞进事先准备好的红色信封里，又夹在一本书中，这才放进背包，转身离开。陆延琛上飞机前就叮嘱归晓，让他准备想吃的菜和食材。到家后，人一刻没耽搁，挽起袖子就进了厨房，结果发现根本没有多少东西。回来前，天天在电话里说列了100多道菜要他做给自己吃的女人，等他人真回来，归晓自己倒先舍不得了，不光菜品少，还都洗净切好了，放了4个盘子摆在水池边上。由于归晓个人技术水平有限，挑的都是不需要刀工的蔬菜和肉。陆延辰将盘子里的韭菜撩了几根仔细看，不嫩，看来让归晓自己买菜也不靠谱，只能凑合着吃了。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你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